即係你唔好嘢唔係當佢賊啊，大佬，即係少少偷啊。 嗯嗯，啊，佢話即係叫佔領區議會，我覺得 係啊，唔係就算係你同反對派都要喺呢一個戰役裏邊咧，同佢攣過嘛，係咪輸都好啊？但係你要早部署啦，你唔好即係臨急抱佛腳咯，唔好剩翻兩三個月先嚟咯。系嘛？今時唔同往日噶啦嘛， 起碼有卅個啦。如果你講即系last minute 去報嗰啲啊，即係因為原本之前嗰日咧就話即系諗住係有九啊幾個人自動當選嘅，但係最到 last minute 咧先至得66個啊嘛，係嘛？咁啊，即係叫今年已經係少咗都好多咩噶咯？今年已經係多咗位噶啦，因為係冇咗啲叫做係委任區議員噶啦嘛，已經係， 嗯， 係嘛？咁所以其實你今年即係唔選嘅話，咁你都唔好話心奸細作，即係你好多。咁同埋即係话如果你话支持啲后生仔去选嘅话，喂你话老人政治呢、這个时候就更加好挑战喎、哦、虽然黄之锋仲未得。喂咁但係你有啲廿岁出头嗰啲仲可以啊，你今年叫几多小鲜肉啊，我见到呢、這个明报即係走出嚟去讲。 咪所以嗰时候我都笨啊，我而家事后先諗啫，即係事后孔明啫。就係其实你个雨伞运动嗰时候呢应该食住啊少少涛个讲法就係呢，你既然经历咗呢个雨伞运动，我哋有好多嘢俾人质疑，包括公民抗命啊，包括堵路啊等等嘅问题嘅时候咧，其实你应该系借呢个机会落去嘅地区里边，向一般嘅民众去解释你自己嘅立场噶嘛，同埋个做法噶嘛。而最重要嘅就系，因为你谂住选咯，咁你梗系会 prepare 呢样嘢啦，系咪？你都你派一次单张俾人屌鸠你，咁你派第二次换个第二款，系嘛？画个靓啲嘅图。整個好啲嘅口號，即係幽默少少咁樣，或者攞啲類比嚇、啊。如果我哋面對一啲社區嘅問題嘅時候，點樣？ 咁呢啲嘢歐軒應該做到㗎，係咪？ 唔係我呢個我都係臨時諗嘅啫。我應該係早半年之前即係度呢啲咁嘅市橋嘅，而唔係而家呢個時候。不過嗰陣時候已經完全冇心喺呢個政壇，所以就唔會去思考呢個問題啦，係咪？即係我哋又掛住打熱狗咧，係咪？我哋費打本土派，邊度得閒都掉都掉。喂，但係。如果你真係要做嘅話，你真係要認真去即係面對呢一個嘅建制派喺而家成個喺香港嘅政治嘅壟斷嘅話，你唔可能唔利用呢一次嘅區議會選舉噶嘛。而而家最慘就係點咧？你遲到咁，你獻丑不如藏拳啊！你俾對手操兵有咩意思啊，大哥？喂，老實講，即係好似我區咁。咁我投唔投嗰个公民党？点我唔记得咗佢咩？ 一定系俾对手操兵嘅。我谂即系如果 我冇见过你做嘅嘢。喂，我真系睇你政治立场嘅啫。唯一就系因为我信你公民党嘅啫。即系我唔系批评嗰条友，因为我可能我成日唔喺屋企啦。 系因为你唔喺屋企啊？ 即系我成日唔喺屋企嘅人嚟噶嘛？老实讲， 或者佢摆街站嗰地方未经过你个区嘅啫。我 佢一定唔会经过我，因为我一入停车场噶嘛，大佬，我好少经过地铁噶嘛。我即系一日。十次我先搭一次地鐵。 大問題喂，即係如果佢哋好多嗰啲獨立民主派喂，佢就算早一年入落區都好，喂佢其實行嗰啲地方都未必係咁 冇錯嘅喎。冇錯，同埋咧，老實講，你話一年落區啫，你咪真係頻密得咁緊要啊？你一個禮拜咪去到兩三日啦、啊。 即係我區個公民黨都係咁樣嘅啫嘛，喂佢永遠喺小巴站嗰度，我唔搭小巴咁冇辦法冇。 咪所以喂你連嗰個地區都唔熟，嗰度有幾多人流喺唔同嘅時段，你撞唔同嘅人。同埋唔同嘅人有唔同嘅口味，係咪？有啲阿師奶阿叔阿嬸，係咪？有啲係職業翻工放工嗰啲，喂，係有唔同嘅議題嘅喎、 啊。 喂，你係要 sell 唔同嘅嘢嘅喎，你唔好以為揸住支黃傘就無往而不利、哦。我覺得會輸得好慘嘅、哦，係好難睇嘅、哦。可以人哋贏你八二，贏你七三最少，係咪啊？哇，幾難睇啊！ 嗯。 咁即係自己打自己一巴，即係話我雨傘運動係不受群眾歡迎啊！哇，共產黨真係拍手稱慶。所以我話嗰班友，喂，仲有六十幾個嘛？頭先你睇佢數嘛？ 係啊，六十幾個呀！ 屌你臨尾先去， 嗯，唔係最後六十六個自動當選啫。 唉，真係大哥， 嗯， 臨尾先去， 嗯， 唉，即係如即係如紅掌。系嘛？咁你俾佢自动当选好啊？定系还是系你需要扑街好咧？咁样， 临尾 两样都系死嘅。 唔系临尾先去，有啲人真系，譬如好似阿仁哥咁样样啊。其实其中一个临尾先去， 边个仁哥先 ？A V 人啊 ，A V 人， 我哋仁哥啊，唔系即系佢喂，其中一个趁，其中一个临尾先去就系佢趁家嚟。 唔系郑重泰讲咗好耐， 唔系，即系旧年仅仅输俾佢个对家，唔记得叫咩名啦。啊， 何君尧？ 唔系。